心意，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宁肯的散文《古城与流年》。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北京城与年是在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北京半个多世纪沧桑变迁的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度过的。青年时期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因而使得书中涉及的历史文化事件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有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丰富鲜活，文笔生动思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欣赏其中的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自行车。那时城市干净，孩子显得特别多，到处都是孩子，但孩子再多也构不成一个城市，相反事实上倒让城市显得更加空旷。一系列迁徙的奇观造成了孩子世界的奇观，我们成了城市的主角，无论街上还是学校，上面没有了年龄的阶梯，自然的秩序没有了压抑，我们一下玩疯了。即使像我这样安静的经常待在房上的孩子，也会骑上自行车疯上一阵。那时一个孩子骑自行车不是件容易的事，自行车少，人们主要还是步行或坐公共汽车，甚至公共汽车都少。再有就是我们的身高还不能骑车，不到骑车的时候，但是哥哥姐姐们突然都去了农村，留下年龄阶梯的空档，我们当然要骑。那时只有两三个牌子，飞鸽、永久，后来有了凤凰，没有女车，反正我们院儿没有一辆。非但没有女车，就算上面提到的几种也没有。我们院的车已经老掉牙，与各家祖辈传下来的大立柜、八仙桌、太师椅、老座钟差不多。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院那几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却都是名牌，飞利浦、凤头什么的。其实我很小就知道飞利浦，但是完全不解，不知飞利浦为何物，觉得比飞鸽、永久差多了，而且听上去怪怪的。后来听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里面说的那个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车，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骑的飞利浦。没想到上世纪80年代飞利浦那样有名。匮乏年代自行车是神奇之物，事实上有很多年自行车对整个中国都是神奇之物。故宫里的小皇帝对自行车比对钟表着迷多了，金银塔虽是现代的机械的，与传统不合，但是直通人的天性，也就是说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带来了人的主动自由感，不必再借助牲口，仅凭人力就可以飞起来，这是人本身就诉求的神奇。为什么叫自行车，并不是自行啊，但是到了中国它就有了自行的味道，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认知。严格的说，座钟也是机械的，但显然过于机械了，机械的与让人无动于衷的木鱼差不多，而且座钟意味着命令、早起、催促， 和老奶奶反复叫起床上学去一样的烦。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封自行车就是潜在的解对座中的恨，是无视座中，发泄座中。每个老奶奶后面都有一个座中，象征静止时间，漫长的无可抗拒的时间，一如重复的机器本身。但自行车不同，它是为天性自主而生的。 我11岁，个子又小，甚至还没有自行车高，但是骑，骑不上也骑，掏着自行车当骑，俗称掏当，根本不管有多难看，不管这是否是一种残疾人飞翔的骑法，残就残了，我们姿势优美，驾驶难得。我已记不得我们这些孩子谁先发明了掏当骑法，有可能是看了马戏团的表演受到启发，但那时哪有马戏团，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等八个戏，唯一可看的是红色娘子军，女生穿着短裤排练，小胸已经开始发育。不，不是马戏团，或者我们自身就是马戏团，时代的马戏团。我们无师自通，没错，但我们把一条腿穿过自行车三角区，够到另一边脚蹬子飞快骑起来，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马戏团。我们的两只手像猴子一样吊在车把上，就是十足的无师自通马戏团。我们先用那边的脚口吃似的滑两下，然后这边还在地上的脚猛地踩到脚蹬子上，瞬间身体外挂，而车却飞起来。是的，我们就是那个时代野生的马戏团。然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凭着自己小小的身体，第一次让自己脱离地面飞了起来。有了这种飞，知道再也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们。我们不仅一个人飞，还有几个人同时骑着自行车飞，一队人挂在自行车一边，风驰电掣，如同一个时代的写照，畸形，但什么也挡不住生长。然而，这是后来对往事的一个浓缩的记忆。事实上，一队自行车的情况很少，那时自行车太少了，平时摸到一辆已经很不容易，只有过年过节才可能发生。所以我得特别感谢儿时的伙伴七金和秋良。七金和秋良是兄弟俩，相差2岁。我骑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家的车，他们家有辆老式的飞利浦，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据说他们的爹买这辆车时就是旧车，我觉得那甚至是20-30年代的车。他们哥俩有时候偷着把车推出来，院子里的孩子秘密跟着，自然也要骑，不让骑不行，必须让骑。顶多是他们哥俩骑得多一些，我们骑得少一些，人家吃肉我们喝汤，这是童年的规矩。刚开始还骑不上，一般是先练滑轮，能控制车了再掏当骑。另外一种是掏着当滑轮，比较费劲，但学得快，我就是这样的。但我身边没有哥哥或弟弟，没人给我扶着，摔倒就在所难免。而掏当骑摔得还特惨，人挂在一边，摔倒时整个自行车会把人砸在底下，起来特别困难。其实摔着自己还不怕，最怕摔着车，每次倒下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想保护的不是自己，而是车。摔着车人家就再也不让你骑了，我就曾被不让骑过很长时间，只能在一边看着，很无助的。刚学会骑车是多么渴望得到一辆车，因此最盼过年。一过年，院里就会有骑自行车的亲戚来拜年，车上挂着点心匣子，差一点的也是一包点心，包装纸上印着食物油。尽管看得直流口水，但自行车还没停稳，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车钥匙。亲戚有的犹豫，有的痛快，拿去吧。我们最喜欢那种痛快的，愿意让孩子高兴的人。我后来也愿做这种痛快的人，真的，对孩子痛快一点吧，孩子会记你一辈子的好。过年时差不多每个孩子最后都能摊上一辆车，然后大家在院子门口排好队，一声令下一起出动，一起掏当，一起挂在一边，风驰电掣，你追我赶。春节在我们小时觉得就是春天了吧，我们这些孩子完全堪称那个年代的春天。我们浩浩荡荡，整条胡同仿佛有春水，就像电视里赵忠祥后来说的迁徙的动物一样浩荡。只是我们是一群撅着屁股的动物，可惜那个年代没有赵忠祥，没有那解说员，或许已有外星人在主持一档节目，但我们不知道。 照相馆， 现在的琉璃厂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造后的样子，以前没有现在这样的砖木二层小楼，就是一些老平房。以前店里大多也没有柜台、收款台，一进门四壁书架或文房四宝，物品附有标签，上面写着品名和价目。里间屋里的临窗通常有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桌两旁是太师椅，壁间悬挂着对联。琉璃厂书肆的形成与明代迁都有关，至今已有700年历史。永乐年间，科举制度重心移往北京，外省学子竞相进行赶考。至嘉靖32年修建外城后，琉璃厂圈在城内，而定居在此的官宦拥有大量图书古董，赶考的举子们纷纷前来，或求借书籍，或欣赏古玩，书籍与文房四宝的买卖已随之兴盛。到清初，北京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人只准居住在南城，于是推动了南城文化的兴盛。迷恋琉璃厂文化氛围的文人墨客和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择居于此，有眼界的各地书商便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市，出售藏书。到康熙18年，北京的书市和古董市场大多迁到了琉璃厂，生活与文化杂糅，市井与百业俱兴。尽管也经历了各样兴衰，历史风貌一直并无大的变化，直到改造成一条所谓的琉璃厂文化街。 好了，朋友们，宁肯的散文《古城与流年》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刚才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说了，这是他的散文集《北京城与年》的部分内容，他本人起的小标题是《自行车与照相馆》，还有明天我们就要欣赏的新华书店。从这三个标题中，我们能看出作家对童年及少年时代生活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时的自行车可能相当是今天的汽车、飞机，带来一种离开地面的飞行感，摆脱日常的新鲜感，对这种感觉还是最迷恋的。而照相馆可能与岁月的流逝相关，小孩子对流年基本无感，到了中年以后，照相馆就变成了怀旧的象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李小姐又羞又怕，见事已败露，只好吐露真情。相公可怜见，妾身乃是少俊的妻室。裴相公一听，气得七窍生烟。谁是媒人？下了多少彩礼？主婚人是谁？他见小姐满脸通红，低头不语，继续追问，这两个孩子是谁家的？院公灵机一动，来个顺水推舟。相公不该生气，应该欢喜，这不是没花一分钱得了个花枝般的儿媳妇，还有一对孙儿，咱府上该办个大宴席庆贺庆贺。老汉，我买羊去。少夫人，请回书房吧。裴相公意识到院公知情不报，要打老汉。张骞在一旁也添油加醋地数了院公。老院公想，好小子，你不仁我也不义了，于是把张骞也供了出来。裴相公恍然大悟，原来张骞也知情。裴夫人和少俊刚回到家，就被唤到后花园来。裴相公劈头盖脸地怒斥了夫人，又指着小姐和孩子挖苦少俊。哼，这就是你后园中七年做下的功课？好，我送你到官府依法处置。裴少俊明白这一切已不可挽回了，心想，不如暂且顺从父母，从长计议，就说少君